的快乐。

伤耳的人，不知呀不知，山鸡是入的云，不知呀不知，水如何枯干， 尘的镜子里面困住一个人，触不到时光里的温度，胆怯的心跳，骄傲的头，抚平的只是孤独。观望着喜怒哀乐变幻的故事，它注定被寂寞囚牢。他反复逃离，反复失落，反复同行了落魄。风触碰悲伤，带不走痛，可他早就不在乎。

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，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，融媒体